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页内。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节目主持人浩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由美国作家 F.S. 费斯杰拉德所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看过这本书所改编的电影，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文字的魅力。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之外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他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于是我们奋力向前滑，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在6级左右，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只是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可以达到强的级别，外出应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蓄水啊，这是南边，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水。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九月呢还有最后两天，这个九月啊，对曲艺界来说呢，坏消息实在是有点多。从月初京韵大鼓名家陆以琴先生辞世之后呢，常宝华先生、单田芳先生相继辞世。昨天晚上我们又接到了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在和病魔抗争了一年多之后不幸辞世的消息。这个九月啊，也不知是怎么了，频频的传来这些令人痛心的消息。这些名家的辞世给曲艺事业啊，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今天呢，时间也很仓促，我们也是临时赶制了一期怀念施胜杰先生的特别节目。在节目中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经典作品啊，来共同缅怀这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也以此呢，寄托我们的一份哀思。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要请您欣赏的呢，是施胜杰先生早年间啊，在东北和冯永志先生合作期间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恋爱历险记》。记得有一次和施胜杰先生闲聊的时候啊，提到了这段作品，施先生说我很喜欢这个作品，虽然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啊，我没有再演这样青年人题材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从故事的结构到里面的这些设计，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呢，施先生还特别提到这个作品的由来，是在一次文艺演出中，他听评书名家呀田连元先生以讲故事的形式啊，在舞台上呢把这个故事的这个原型做了一番表演。他下来以后呢，就找田先生问啊，您这个本子是从哪儿来的？田先生说呢，这是在当时的一个杂志上看到的这么一个小品文，很小的一个小故事。田连元先生呢，把它扩充成了一个可以在舞台上表演的节目。而施胜杰先生在那场演出中，本来他是表演别的相声作品的，但是听到田先生演的这一段故事，哎，脑子里就记住了整个这个故事的梗概，并且觉得这个作品很适合把它改编成一段相声到舞台上呈现，于是呢，就有了后来他和冯永志先生合作表演的这段《恋爱历险记》。从施先生的这番回忆中啊，我当时就有一个深深的感悟，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们，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艺术上取得这样的成功，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这么多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作品，是因为他们真的爱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在生活中，他们无时无刻呀，不再寻找着素材，想着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工作。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执着，才换来了他们在舞台上的成就。下边我们就来一起重温施胜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当年表演的这段《恋爱历险记》。 来天津演出啊，非常高兴。 对， 因为我就是个天津人。 哎， 这次回来主要是向咱们天津的乡亲们进行汇报。 是这样， 同时给大家拜个早年 啊， 祝乡亲们春节愉快。为了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 怎么办呢？ 咱们在这站好了， 干嘛呢？ 向来宾们三鞠躬， 哦，表示一下心情， 可以吗？ 好， 来开始， 来吧。 一鞠躬， 鞠完躬就行了，老撅着干嘛呀？ 怎么没鼓掌的呀？ 您知道刚才为什么没鼓掌的吗？ 为什么呀？ 你呀， 嗯嗯， 光说向这侧的同志们鞠躬了， 嗯， 其他这几侧同志们都有意见了。 对了，挑理了， 就是啊， 重来， 来吧， 向这边的观众二鞠躬。 您瞧怎么样？ 行，向这边的观众三鞠躬，向这边的娘家客人四鞠躬，向后边婆家。 别说。什么娘家婆家呢？咱们俩跑这儿结婚来了。 不是，我一看呢，今天来的人很多 啊， 我想咱就在这儿办了算了。 嗨，什么事儿就这儿办了？ 这是开个玩笑。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提起结婚来了， 嗯， 我问你个事 儿。什么事儿啊？ 结婚了吗？ 我呀， 啊， 结婚了。 是吗？ 不但结婚了， 嗯， 我那小孩都快两岁了。 谁呀？ 我那小孩快两岁了。 真的 啊？ 就您，你这么年轻 啊、 嗯？你小孩竟敢两岁了？ 这是怎么说话呀？ 不是，哎呀，你这小伙子不是，

既然你对我这么诚实，那么我呢，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你。 这姑娘多朴实啊！ 我说你怎么你相信我？ 啊， 你真相信我怎么？ 那还有错吗？ 不是吕芳，你不知道，我吧，我是小伙子，我心里我是挺好的。我是后来我就因为我这日子我过得不好嘛，我那时候我着多大急。 你就别哭了， 吕芳也直劝我，哎呀，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吧。 嗨，给谁擦呢？ 咱别在这站着了，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咱们到那边谈谈。 哎， 我们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 太美了。 我这心里这高兴 啊， 我这一高兴想起一首歌来。 什么歌啊？ 美丽的心灵。 哎，这歌可好听啊！ 美丽心灵的曲子，我谈恋爱经过的词儿， 您能不能在这给咱们大家唱一唱？ 我给大家唱唱。 行， 你给我来个前奏。 好， 来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爱情的春风吹我心田。 多好听！ 我与吕芳肩并着肩，一边走来一边谈。纯洁的姑娘，理想的旅伴，谈成恋爱心喜欢，搞对象就花了一毛钱，就花一毛钱。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一段恋爱历险记。施圣杰先生啊，很喜欢喝酒，他的几任搭档，原来的于世德先生，后来的于世友先生啊，也都很爱喝酒，所以施圣杰先生对于喜欢喝酒的人的心理把握的呢是非常到位的，于是也就有了他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这段相声《醉酒歌》。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为您表演。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啊，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嗯，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是这样，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啊， 有的爱笑 啊， 有的爱哭， 嗯， 有的爱闹， 有这样的，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爱唱， 这个太讨厌了。 有这样人吗？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一喝醉了就唱 啊。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嗯，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哦，不好听。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嗯，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怎么样？ 沾上不走了。 这是要 非跟你喝不可。 不让他喝不行吗？ 没那事儿， 我就不信。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怎么表演呢？ 这就是餐馆， 嗯，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嗯，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现在开始， 非跟你喝不可。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哎 啊， 哎，你不那谁吗？ 我是谁呀？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嗯，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对， 冯永志是你吗？ 是我。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啊，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我看见本人了。 没怎么说话。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是吗？ 你干嘛呢？ 啊，喝点酒啊。 休息啊。 没事， 没有演出。 哎，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嗯， 喝点消遣。 嗯， 我也喜欢喝酒。 啊，你也愿意喝？ 我愿意喝。真是我爱喝酒。那什么，一个人喝呢？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对了。 我习惯了， 亲，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这个习惯不太好。 怎么着？ 不利于团结。 这都挨得上吗？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嗯，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我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嗯，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啊，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怎么办？ 得了， 嗯，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啊，来吧。 怎么？哎， 对对对， 您先放下啊。 啊， 我跟您说， 嗯，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那怎么不让喝呀？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听谁说的？ 都这么说你啊。 我们单位的。 啊，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对， 是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说的。 郭永志， 嗯，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嗯，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怎么样？ 非喝不可。 非喝不可。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那你这是 赌这口气。 赌气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啊， 你把酒杯端起来。 我 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唱了吗？ 没唱。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嗯， 放在学习上。 对呀，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他不应该那样啊。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就是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又倒上了。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唱了吗？ 没唱。 怎么样？ 嗯，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有两下子。 放心没放心？ 有点放心了。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根本不应该信嘛。我不是那种人。对，再来一杯。 还喝呀？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唱了吗？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我能唱吗？ 你，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那你这是 不痛快？ 你怎么不痛快呀？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嗯，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它得有点原因。 那有什么原因呢？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心里美。 你这话说太对了。 啊， 喝酒人心里都美。 对呀。 美酒嘛。 啊， 有这么一句话 叫美酒飘香。 对呀。 啊，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美酒飘香 啊， 这歌我可会。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干嘛你考我呀？你 我可没这意思。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但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嗯，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这就唱上了。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嗯， 今天咱俩喝一瓶， 一瓶 喝完这杯 就不喝了， 你再喝那一杯， 这也归你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行了行了，拿过来吧，都放着吧，算了算了。 哎， 嗯， 我唱的好不好听？ 你唱的， 嗯， 不好听。 别夸我， 对，我这是夸你呢， 真不好听， 真不好听。 外行， 我外行。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什么事儿？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什么牌儿酒？ 这是玉泉大曲呀。 哪儿产的？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多钱一瓶？ 两块多钱呢。 多钱？ 两块多。 两块多一瓶？ 啊，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那你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哎，这还差不多。 请你。 行。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对呀。 啊，对不对？ 嗯， 你注意听啊。 嗯，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实在好老味。嗯，喝一口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嗯，两块来钱买一瓶啊，不要不算贵。喝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等会儿吧。 嗯，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人工双管电子琴。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啊， 省电 费鼻子。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对不起大家呀。 嗯， 对不起你们。 怎么着？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啊。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缸呢。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也不礼貌。 什么事不礼貌？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干一杯没？ 不干，不干。 驳我面子？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不干， 嗯，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对，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行， 你把它记住了。 您说吧， 你注意听。 哎， 咱哥俩坐在桌前，咱俩一起把杯端。我叫你干来，你不干。 怎么样？ 哎呀，原来你兜里没有钱。 我有的是钱， 我自己喝。 分， 干什么这么大声音？ 说干什么？ 干什么？你把我吓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喝，还惦着喝呢？ 年轻人不懂事儿，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什么常识？ 这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嗯，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您听听 啊，这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分。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我野蛮， 喝这酒怕什么？ 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你说什么？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我喝死？ 对， 我死不了。 啊？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们家有什么人呢？ 什么人？ 嗯。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70多岁媳妇儿， 说错了。 哦，说错了， 让你气的。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我是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老娘70了。 老娘70了。 嗯， 对不对？ 对啊， 70岁人了。 嗯。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怎么了？ 喝你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的谁的？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娘啊，伺候。 唱上了，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您瞧埋这地方，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啊，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 怎么样？ 馋了我就来2两。 还喝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施圣杰先生早年间和冯永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录音，我们今天下午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再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虔诚的灵魂